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4月27号发表决议，公布将于主体106年2017年6月初在平壤举行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。